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你好，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5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新疆今天报告新增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江苏扬州目前共有542例新冠肺炎患者在院治疗，其中重型26例，危重型有16例。 北京发布2021年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27000元。 青海柴达尔煤矿昨天发生冒顶事故，据通报，这一煤矿在事发时已经被责令停产整顿。 福建漳州17人在海边落水，其中11人死亡。 海地西部发生7.3级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死亡，1800多人受伤。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请您介绍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现在呢，北京有些地方正在下雨，而且呢，就是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当中呢有点间隔，就是说在这个7-8点钟之后啊，雨啊会逐渐，大部分地方逐渐停止。但是我呢，这并不意味着降水的停止，应该是在10点-11点左右又会有一股这个对流云团影响北京，给北京带来这个降水天气。这次降水呢，整体来讲应该是一个小到中雨，但是呢，阵雨的特性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即便是一般的雷阵雨也会造成局地的强降水，这一点呢已经充分证明了。就比如说今天下午吧，大部分地方的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海淀的建宁桥，这个1个多小时就下了34毫米，昌平呢就下了70多。所以说呢，晚上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后半夜呢2-3点钟降雨基本停止，明天早晨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呢是这个阴转多云的天气，光照呢会逐渐的增强，气温也会快速上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但是呢，这个气温并不高，由于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明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还想请您介绍下下周整体的天气情况如何？ 下周是这样的，下周呢，从这个明天的天气已经说过了，那么16号呢，基本上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间呢，9-10点钟之后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17号白天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18号天气又会变坏，18号吧下午。一直到19号都会有雷阵雨天气，这个气温呢并不是很高，最近几天的气温基本上都在27到29度之间。19号呢白天呢，因为全天都有雷阵雨，所以最高气温也就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21到22度之间。整体来看的话呢，本周天气还是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后边几天的降雨间隔时间比较长，请大家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24例，包括江苏18例、河南5例、湖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重症病例比前一天增加2例。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今天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每3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都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感染者已经转运到当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亳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全都落实了隔离医学观察，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再来关注江苏，据江苏省卫健委官方微博消息，8月14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都是扬州市报告，其中来自集中隔离点17例，居家隔离1例。3例为轻型，15例为普通型，以上病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新增出院病例7例，都是本土确诊病例。 7月20号至今，江苏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96例，其中南京市235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546例，宿迁市3例，累计出院本土确诊病例56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756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740例，包括轻型139例，普通型558例，重型26例，危重型17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另外，江苏省教育厅今天宣布，经江苏省委省政府同意，江苏高校9月15号前不安排学生返校，可以按秋季学期效力安排线上教学。高校所在社区市今年以来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的，9月15号以后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高校所在社区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自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 今天在扬州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截至8月14号24点，共有251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其中轻型59例，普通型172例，重型16例，危重型4例。291例确诊病例目前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其中轻型42例，普通型227例，重型10例，危重型12例。 今天上午南京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报会上，南京连续2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通报。那来听一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介绍，8月14号0点至24点，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也是南京连续2天零增长。此外，又有7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今天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截至目前，南京市还有184例本土确诊病例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自8月15号起，南京江宁区横溪街道宁光村蔡侃自然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戴兴海介绍，南京市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9月1号暂缓开学返校，在南京全域均转为低风险满21天后，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具体的返校批次和时间安排会提前3天向社会公布。从9月1号起，南京市区2级主管部门可安排所辖中小学组织对学生进行线上学习指导。9月15号前，在南京的高校不安排返校，可安排线上教学。在南京市全域均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可分批组织学生返校。校外培训机构、婴幼儿照护机构恢复线下集中培训、照护的时间，待全部开学返校后另行确定。 今年暑假，我市有部分师生员工离宁外出，这部分人员中有2类情况应暂缓返校。一类是 目前人在室外，其所在社区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应暂缓返校。第二类是返校前21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也应暂缓返校。 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的情况。据河南省卫健委通报，8月14号0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都是商丘市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其中本土7例，包括郑州市1例，商丘市6例。7月31号以来，河南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6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例。 记者今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4号0点到24点，郑州市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从7月31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没有无症状感染者1例。以上病例呢，都要求实施了集中治疗或者是隔离医学观察。 据介绍，郑州市重点人群第三轮核酸检测累计检测88341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为上述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第四轮全院核酸检测已经在15号9点分时段、分区域、分方式有序启动。 另外，从8月1号以来，郑州新郑市共开展了三轮全员的核酸检测和三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累计采集核酸检测325万多人次，其中发现7例异常，经复核都是阳性，并且都集中在新郑教育园区。 根据教育部，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返校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郑州市原定8月25号开学时间延迟，小学1年级新生报名时间将经科学研判确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延期返校期间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 据商丘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河南省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通报称，因新确诊病例尹某及其家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的报告实际行程，致使疫情防控措施没能够及时跟进，导致商丘市疫情出现了反弹。对此，商丘市有关部门已经开展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湖南省卫健委通报，8月14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张家界市报告。7月20号以来，湖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2例，在院治疗108例，出院4例，现有重症1例。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北京。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4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8月14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794.40万剂次，累计接种1981.17万人，其中1824.5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3.62%，另外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53.32万剂次。 据北京朝阳官方微博的消息，朝阳区大屯街道汇中里第二社区博士祥园小区经过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决定，今天0点解除封闭管控。解封之后，居民还将进行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 由于7月31号确诊病例曾经到访博士祥园小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封控期间小区居民密切配合封控，街道及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和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全力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党员志愿者也参与到服务保障中来，居民生活井然有序。 接下来呢，博士祥园小区将严格实行常态化防疫措施，包括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等。7天健康监测期间，小区居民每天需要向社区报告体温及健康状况。 北京晚报记者从房山区延村镇政府了解到，乐活城南区今天下午4点解除隔离封控措施。由于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两个区域前期存在确诊病例，疫情风险程度高于乐活城南区，因此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封控管理措施还将持续。 截至目前，乐活城、千禧家园两个小区的居民已经经历了5次核酸检测，所有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延村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向市区两级疾控中心进行了情况汇报，经市疾控中心专家论证评估，做出了以上决定。 解除隔离封控措施后，乐活城南区居民仍然继续做好7天的健康监测，同时必须在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应检尽检。 那么近日啊，北京市多个小区解除了14天的封控管控，小区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北京市疾控中心也提醒广大市民，健康监测期间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健康监测内容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减退、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11种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处于健康监测期间的人员需要每天2次测量体温，定时向社区、单位、学校或居住酒店上报个人健康状况，不聚集、不聚会，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健康监测期间，如果出现发热等症状，应该及时去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就诊途中要闭环管理，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步行或者乘坐私人交通工具前往。抵达医疗机构后，要向医务人员如实准确提供个人近期旅居史、接触史、个人健康情况，不得瞒报漏报。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排查、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如果经筛查排除新冠肺炎可能，仍按要求做好剩余时间的健康监测。 在健康监测期间，要加强个人健康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涉及社交场合，如与人交谈，要注意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咳嗽打喷嚏时呢，要注意遮掩口鼻，尽量不要到商场、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及人群密集处，尽量做到单位、家庭2点1线，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上班时减少与同事交流，并保持社交距离，时常开窗通风，空调每运行2到3小时，需通风换气大约20到30分钟，配合防疫工作人员定时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新闻热线8月9号曾经报道，丰台区京深海鲜市场疫情防控方面存在佩戴口罩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报道播出后，有关部门立即对市场进行检查，京深市场也进行整改并作出回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月5号中午，记者曾到京深海鲜市场实地探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位进入市场的人员必须扫码登记。 要求是扫码。 必须得扫码是吧？ 扫码完了测体温。 虽然市场门口的防疫措施让人踏实，可进到市场里面，记者却发现某些海鲜商铺门口流着脏水。虽然墙上贴有佩戴口罩进场的标志，但某些店员并没有按规定佩戴。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他认为 在现在这种疫情稍微有点反弹的情况下，扫健康码掌握动向，然后还有戴口罩，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报道播出后，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郭少民联系记者表示，针对报道中反映的问题，他们再次对市场进行了检查。 我们检查当中呢，确实也发现有个别戴口罩不规范，口罩鼻子以下戴着，甚至呢有的干脆跟客户交流或者拿货什么的弄到嘴以下戴的不规范。那我们呢及时也约谈了市场主办方。 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总经理刘翠苗也表示，为了更好地落实市场内各商户的疫情防疫工作，他们加强了对落实不到位摊位和从业人员的处罚措施。 只要你没有佩戴口罩，包括你的防疫措施没做到，1周前我们的是警告、处罚、停业，我今天直接是升级，发现一家就停掉一家，然后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制度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态。 同时刘翠苗表示，他们也加强了对市场内摊位和从业人员的检查频次和形式。 商户自己的话呢，不戴口罩你就干脆别经营，对于采购人员的时候，我倒逼商户去管他们。我们现在是分2种结构，一个是日常的管理呢，它是每天都有要有巡查记录的，第二种呢是我非管理部门的人，我们是现场这种暗访。 而针对市场内涉及的环境问题，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郭少民表示， 所有的市场的经营区域你必须做好消毒工作，清洁通风，这些工作都要完善，管理不严就会出现那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涉及到一个反复抓反复这么一个问题。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新闻热线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各商家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好，那么接下来呢将会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关注到北京发布2021年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27000元。青海柴达尔煤矿昨天发生冒顶事故，据通报这煤矿在事发时已经被责令停产整顿。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小天才儿童手表礼包分期购活动来了，每月29.99可得小天才儿童手表及中国电信3年话费。活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及各线下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带您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根据北京市人社局官网的消息，日前北京市人社局发布了关于部分行业工资指导线的说明，今年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比2020年的26400元又增加了600元。 北京市人社局介绍，这次发布的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18个行业的工资指导线，是根据这些行业中生产经营正常、盈利能力良好的企业2020年销售收入、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等数据加工整理而形成的。 北京市人社局指出，行业工资指导线是根据同行业内各企业2020年企业平均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与平均销售收入相互关系的总体情况计算出的曲线。最低工资保障线27000元是今年8月1号起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320元，以及前7个月最低工资标准每月2200元综合计算的年度水平。 北京市人社局还表示，由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劳动者应得的加班加点工资，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根据国家和北京市规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入，因此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最低工资保障线只是理论最低值。 企业实际应用的时候，除了极端情况之外，并不需要参考这条线。最低工资保障线主要是用于示意行业生产经营正常企业的劳动报酬最低值所对应的必要人均销售收入。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2020年北京市级政府决算情况正式公开。PPP 也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发挥财政撬动引导作用的重要方式。市财政局介绍，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纳入财政部 PPP 管理库的项目共计73个，总投资2249.5亿元，吸引社会资本1522.7亿元，涉及交通运输、垃圾污水处理、生态环保、体育等10个公共服务领域，项目落地率为91.8%，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北京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广运用 PPP 模式，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效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2020年市财政局结合北京实际情况，按照规范高质持续的发展主基调和绩效财政导向，继续推进 PPP 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从示范效应情况看，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兴延高速公路、冬奥会国家速滑馆等项目已经成为行业领域内采用 PPP 模式的重要参考案例，初步形成模式能复制、经验能推广、程序能借鉴的示范效应。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目前的延庆赛区共有冬奥签约酒店15家，已签约客房3115间，签约酒店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每个人都在那登记一下， 下面已经扫过一次了， 到这儿也得进行扫。 在延庆赛区的冬奥村，记者每去一栋楼或者车场入口，都会遇到认真值守的工作人员。即便十几个人同时进入，他们都能精准掌握每个人的行程码、健康宝和测温是否都做了检查并登记。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性的项目，责任非常重大。 不管是为运动员提供住宿的冬奥村，还是为技术官员等提供的签约酒店，入门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冬奥签约酒店八达岭温泉度假村，酒店营销主管常颖给记者介绍他们做的分区管理。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低风险区，那这边是我们的高风险区。 在酒店的地图上，几栋建筑被标注成了红色和绿色。 冬奥人员分类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签约客户，指的就是入境人员，一个是住店保障小组的保障人员。按照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将我们整个园区分为绿色的低风险区，一个就是接待入境人员签约客户的高风险区。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闭环管理。 无论哪个区域，日常消杀都被列出了详细的操作流程。 在客人用完餐之后，我们的直接服务人员会将客人餐后垃圾分类投放至我们指定的垃圾点，然后由专人进行消杀处理。 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杰红霞介绍说， 延庆赛区一共有15家冬奥的签约酒店，这15家签约酒店中，5星级的4家，4星级的6家，其他都是3星级酒店，有新建的、改扩建的，还有已完工的，一共能够提供3486间客房，满足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住宿服务需求。 延庆区建立了延庆模式，成立了住店服务保障小组，按照闭环管理、安全顺畅、人员精炼、工作高效的原则，组建住店保障团队。 区委组织部选派副处级的领导干部担任小组长，带领卫健委、市场监管局、公安局这些职能部门的同志组成住店服务保障小组，将在赛时住店进行服务保障。 2021年测试活动选定的接待饭店保障小组将以保代练，以赛时标准开展工作，确保测试活动顺利进行。 目前呢，新建酒店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其中多数酒店呢都已经完成了98%的工程量，所有签约酒店都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昌平区近日启动人社服务快办行动，通过6办服务推动快办落地落实，为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 那么根据全市统一的部署，今年年底前，市区2级人社部门要完成24个一件事打包办、20个高频事项提速办、30个异地事项跨省办，同时协同推进特殊情况上门办、服务下沉就近办，积极探索免申急办，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推行一卡办。 昌平区人力社保局以两区企业为重点，依托自贸试验区、生命源、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站，率先推行快办行动，强化与重点功能区、重点企业的需求对接，全面推进人力社保服务优化提升。 另外，依托新一轮回天地区行动计划，围绕本地区居民社区化创业就业，聚焦回天地区人社服务难点问题，开展快办服务，满足回天地区更全、更快、更优的人社服务要求。 由昌发展、北京建信住房、乐乎携手打造的 CCB 建荣家园回家理想乡人才公寓日前亮相，这是北京市第一个非住宅类租赁住房支持专项计划项目，也是北京市第一例将园区内非居住用房打造成租赁住房供应的范本。 起点中心内入驻了100多家企业，大约4000多名优秀人才在这里工作。昌发展公司与北京建信住房、乐乎三方多次考察协商，最终的决定将起点中心 C 座改成集居住、办公、生活配套于一体的工作生活区，除了供应400多间房间，还配到了健身房、咖啡厅、影音室等多个共享空间。 北京方面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近期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局地阵性降水较多。下周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雷雨，气温将遭遇小幅下挫。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受高空槽活动影响，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以短时的强降水为主，伴有雷电大风。由于降雨云团活动走向极不规律，导致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区域性较强。 市区两级部门也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各自及时发布了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下周本市将以多云的天气开场，周一周二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三周四两天雷阵雨天气再来，日最高气温被拉低至27摄氏度左右，外出请雨具随身。周五开始阳光再次现身，高温回归，日最高气温冲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时值入秋，午后气温虽高，但早晚已有凉意，昼夜温差开始加大，也请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养生方面，不少人都知道在立秋后进补，服用大量的滋补食物，这极易加重秋燥，导致上火。立秋后的进补建议多吃酸味的食物，西红柿、乌梅等都能在立秋后帮助人体收敛肝气，起到滋阴润肺的作用。立秋进补要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食用木耳、山药、鸭肉、鱼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另外，立秋后避免剧烈运动，可选择散步、慢跑、拉伸等运动来增加人体的含氧量，使身心舒畅，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31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李玲和李瑞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8月14号12点10分，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热水地区西海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柴达尔煤矿301采区3690综采工作面发生了冒顶事故。截至目前已经救出两人，其中一人遇难，一人没有生命危险，还有19人在被困。我们来听一下事故亲历者口述的遇险经过。 主要就是亲历一道，我们11个人嘛，就是清理一下的，我们一起在工作嘛，工作的时候我听到很大的响声，就是塌方的那种，我就没注意，就往外跑了嘛，往外跑了有200多米嘛，200多米就停下了，停下我们跟几个运输的人又进去了，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整个航道都是泥石流嘛，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在泥里面，他上半身都在里面。我们几个人拉出来，放在上皮带机上面，就看了一下那个人还有没有气，没有气之后就出来了。 那你们平时就是你们这个班下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间隔距离是多少，每个人负责多少，都是一个怎样的安排？ 没有那些， 就是随机工作嘛。 基本上领导说在哪工作就在哪工作，没有固定的。 那在你们这个工作的时候，旁边有没有这样的避难所？ 在那里面没有，在那个地方没有。 很远吗？ 在外面有，里面没有。 就是这个避难所离你们工作的这个地方很远，是吧？ 对，我现在最希望我们那些工友能够平安的出来。 青海省柴达尔煤矿事故救援现场指挥部今天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柴达尔煤矿因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经在8月2号被青海省煤监局责令停产整顿，并暂扣了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一煤矿正在进行隐患排查和整治。 海北州副州长尹茂文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呢，煤矿现场正在千方百计地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减少人员伤亡，精准研判现场安全风险，严防次生事故发生，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我们来听一下正在现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事故发生后，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省长信长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尽全力抢救被困施工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伤亡。青海省政府立即启动省级二级应急响应，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杰祥、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黎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挥调度，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和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青海省已成立现场指挥部，迅速组织建立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绿色通道，及时调拨相关物资30700余件运达抢险救援现场。海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殷茂文： 截至14日21时，各级消防、公安、应急、 卫生健康专业救护队伍共计200余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据了解，柴达尔煤矿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于8月2日被青海煤监局责令停产整顿，并暂扣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进行隐患排查和实施整治。14日晚23时30分许，现场医疗救治人员在矿口搭建起了3顶医疗救治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呼吸机、除颤仪、氧气插管等急救设备。冈察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英州： 把危重病人啊，我们从这个矿口的景点第一时间救援出来以后呢，我们在搭建了这个临时的3个救援帐篷里面，及时的得到一个救治以后啊，条件成熟的能够转院的，我们救护车马上安排到省上的这个医疗救治点，其他的稍微伤势轻微一点的呢，我们另外就安排在我们的2楼的这个临时救助点上。 海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殷茂文表示，下一步将精准研判现场安全风险，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发生次生事故，确保救援工作有力有序进行， 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及时通报事故救援进展等情况，积极认真回应社会关切，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政府了解到，昨天下午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漳州市漳浦县前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海中。 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指示精神，漳州市漳浦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组织抢救搜救，一共组织应急管理、公安、卫健、海洋与渔业、海警、海事、当地驻军、曙光救援队、海上搜救分队等搜救人员330多名，出动海事搜救直升机1架、搜救船舶22艘、救护车7辆，在事发海域全力搜救落水人员和救治伤员。 截至昨天22点左右，漳浦县前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落水事件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其中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有关部门正全力开展善后处置工作，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湖北，来关注一下雨情。近日呢，湖北襄阳、随州、孝感、武汉等多地遭遇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局部降水量突破500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造成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暴雨过后，目前的当地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生产生活秩序在加速恢复。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晚上6点，柳林镇居民旭先生家中终于通电了，手机终于可以开机了。旭先生姐姐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亲朋好友们，我们在柳林一切安好，谢谢大家挂念。居民们等待了60多个小时，供电公司的师傅们也奋战了60多个小时。这几天近800人的保供电队伍先期将损毁的电力设备进行了更换，按照水退人进电通的原则，待挨家挨户确定用电环境安全后，再逐家逐户通电。国家电网随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这个水呀，把每一户都淹了，我们要每户排查完了才能做。这个天黑之前，所有的基本上都是住的。 在柳林镇，和供电相比，供水要恢复得更快一些。在村民陈万凤家中的厨房，冰箱里残留着污水的痕迹，里面的食物完全变了样。陈万凤正站在水龙头前清洗几个沾着淤泥的饭碗。 大概几点钟通的？ 中午11点。 11点。 嗯，终于带水了，有水了，不容易。 事实上，截至记者发稿时，柳林镇并没有完全恢复自来水供应。类似陈万凤家中用的水都是从随州市区用罐车运过来的。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随县大队政治教导员郝强介绍，这几天他们集中2个大队和1个中队到柳林镇开展救援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送水。 早上是36，下午我们还有2车水。 预计一天大概多少吨？ 50吨，超过50吨。 会超过50吨。 对。 新余是消防队员们支援柳林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 从13号晚上开始，随州各地武警官兵、城管人员及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清淤队，与柳林镇群众一道连夜投入到暴雨过后的街道清淤工作。昨天，随州市疾控中心又迅速集结了40名专业消杀人员，对镇区街道以及商住户安置点、医院和居民家中开展全面消杀。随州市疾控中心朱建华： 两个小时对街道进行一个巡查，发现有生活垃圾，我们及时进行消毒处理。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三天，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等地多降水，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昨天八点到今天六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中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的暴雨。云南普洱和红河、湖南郴州、江西吉安和赣州、浙江嘉兴和台州、福建福州、广东阳江、广西百色、河池、还有钦州和防城港、海南海口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另外，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中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等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承德、北京平谷、天津冀州局地大暴雨。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那未来三天呢，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等地也是多降水，预计呢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江苏南部、上海北部、浙江北部、江西中部、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未来三天，新疆、北疆地区、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 好，接下来我们目光再转向到财经方面，来关注一下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说说银保监会将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新能源汽车销量再创历史新高，沪深 A 股连续18天成交超万亿。相关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银保监会日前决定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针对互联网保险产品设计、销售、理赔管理、信息安全等乱象频发领域，重点整治销售误导、强制搭售、费用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突出问题。商务部13号表示，1到7月新能源汽车销售量 147.8 万辆，超过去年水平，创历史新高。近日，易方达基金等头部公募基金扎堆调研智能汽车龙头公司。智能化是汽车发展的必由之路，核心在于电动化和电子化，目前投资界对此预期较为一致。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13号发布数据，到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到了 6137.73 万个，同比增长 137.7%， 其中个人投资者 6114.09 万人，理财产品兑付收益 4137.5 亿元。到6月底，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到 25.8 万亿元。13号，沪指下跌 0.24%， 创业板跌 1.22%，两市个股红少绿多，成交额突破 1.2 万亿元，连续第18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据统计，在 A 股成交历史上，除了2015年大牛市，就是去年7月连续17天破万亿，目前连续成交天数仅次于2015年的大牛市。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以来，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 A 股过万亿直接每日给券商贡献约3亿元佣金收入。12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再创新高，已逼近19万亿元。不过，私募基金管理人数数量不涨反跌。尽管7月份沪深股市回调明显，私募基金却在跑步入场。新备案私募基金数量环比增长 16.5%， 新备案规模更是高达 1491.29 亿元，环比大增 55.1%。12号，上海发布的陆家嘴规划提出，14五时期，陆家嘴加快建设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世界级总部功能集聚高地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8月14号20点29分，当地时间8月14号7点29分，在海地地区发生了 7.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距海地首都太子港大约150公里。 目前当地已经发生多次余震，据媒体报道，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04人，另外有至少1800人受伤，伤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据当地华侨介绍，没有华侨华人在这次地震中伤亡的消息。 海地民防部门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说，大部分遇难者位于受灾最为严重的西南部地区，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当地医院正在持续搜救伤者。另外呢，地震还造成海地多个城镇成为废墟。海地总理亨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抵达灾区指挥救援。亨利还宣布，海地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地震发生后，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等拉美多国发表声明，对海地表示慰问。古巴政府表示，古巴东部和中部也有震感，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古巴卫生专业人员第一时间为海地人民提供了医疗援助。 海地政府已经采取所有必要紧急措施，正在评估整体的受灾情况。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地质调查局针对这次地震发布了海啸警报，但是后来宣布警报解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拉美记者的报道。 地震发生在海地西南部尼佩斯省，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附近地区的大量建筑物倒塌，地面开裂，许多街头停放的汽车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毁，瓦砾遍地，烟尘满天。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时，海地全国均有强烈震感，临近海域的多米尼加、古巴等国也有震感。海地所在岛屿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整个西南部半岛的基础设施大规模受损，当地通讯全面中断。地震发生时，距震中150多公里的首都太子港，房屋、电线杆和车辆都发生了强烈的晃动，大批居民纷纷逃离建筑物，聚集在露天空旷地带避难。此外，地震引发的巨大海浪冲入海地部分沿海城市的街道，并冲毁房屋。海地海啸预警中心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布加勒比海沿岸地区海啸预警，预测海啸浪高1到3米，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该地区其他国家报告受到此次地震引发海啸的冲击。由于灾害发生在周六清晨，当地许多居民还没有起床，因此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相关经济损失也正在统计中。此外，海地总理阿里埃尔·亨利于当地时间14号上午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目前海地政府已派出大量的军警和救援人员赴灾区救援。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织14号则表示，密切关注海地地震灾情，并已开始评估提供紧急医疗救援的可能性。海地是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曾在2010年1月12号发生里氏7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2万人死亡，30余万人受伤，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巨大。当年地震的重建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中，许多当年受损的建筑物至今也都未能得到修复。 再来关注阿富汗，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最新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已经就和平交接权力进行谈判，塔利班将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前驻德大使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将被任命为过渡政府首脑，现任总统加尼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下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的情况。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36,626,724例，死亡62,1202人。 近期美国再度快速扩散的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地区又一次出现医疗资源短缺的现象，同时新增入院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也大幅增加。当地医护人员无奈表示，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疫情防控政治化拖垮了美国的防疫工作。 当前在美国，新冠疫苗可以说是供大于求，政府和公共卫生专家们愁的是不是如何保障疫苗的供应，而是如何劝说对疫苗抱有疑虑的人们接种新冠疫苗。但是放眼全世界，疫苗分配冷热不均的问题却持续存在，就连一些早已经签订了疫苗采购合同的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够保障疫苗的持续稳定供应。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一个月来居高不下，已经连续5周保持在1000例以上。 近来单日新增病例更是突破了2000例，不断创下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爆发以来的新高。同时，韩国的疫苗接种工作遭遇了瓶颈。由于美国莫德纳公司的疫苗供货出现问题，按计划应该在7月和8月到货的疫苗都被推迟供货。 由韩国防疫部门与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组成的韩国政府代表团为此专门前往美国莫德纳总部与公司相关人士会晤，对疫苗供货延迟表示抗议，并讨论相关对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 由韩国保健福祉部第二次官姜都泰和青瓦台社会政策秘书官柳根赫率领的韩国政府代表团，当地时间13号在美国莫德纳公司总部与公司的相关人士举行了会晤。姜都泰在会议结束后表示，莫德纳公司对向韩国方面推迟供应疫苗表示歉意，韩方要求莫德纳公司尽早供应更多的疫苗，莫德纳方面表示将为此尽一切努力。对于具体的供货日程，姜都泰说已经要求莫德纳公司尽量提前供货。韩国政府今年总计从莫德纳公司直接采购了4000万剂新冠疫苗，但到目前为止，莫德纳疫苗仅到货了245.5万剂。莫德纳方面7月就曾将部分疫苗的交付时间推迟到了8月，近日又再次通报韩方原定于8月到货的850万剂疫苗当中，还会有超过半数推迟交付。由于莫德纳公司一再延迟交付疫苗，韩国政府近日不得不决定将大部分人群接种2剂疫苗的间隔时间由4周延长到了6周。不过，与目前主要接种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供应吃紧的情况不同的是，阿斯利康疫苗却出现了无人预约、剩余太多而不得不废弃的情况。今年5月到6月间，韩国报告了2例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小板减少症的病例，而且2例病例都是30多岁的男性。韩国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因此将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年龄由30岁到50岁调整到50岁以上。不过，由于莫德纳公司不断推迟疫苗供应时间，韩国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13号宣布，30岁以上的人群也可以申请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在法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如果要继续前往餐饮文化等室内场所以及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凭72小时以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申请健康通行证。不过，健康通行证正式扩大使用近一周以来，法国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录入系统已经接连发生故障，影响了健康通行证的发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从当地时间13号16点开始，法国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录入平台开始出现故障，导致大量前往药房进行病毒检测的民众只能拿到纸质证明，而无法得到系统发放的健康码。虽然该平台在13号晚间暂时修复，但14号上午再次出现同样故障。记者在一家药店外看到门口排着几十米的长队等待领取健康码。病毒检测结果录入系统故障发生后，药店只能为检测者提供纸质证明，但纸质证明的效力无法得到保障。为应对这一状况，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暂时放宽相关规定，药店为检测者开具的手写证明同样有效。据法国药店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邓里1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录入平台出现故障的原因是为了周末出门度假而进行病毒检测的民众数量激增，病毒检测结果录入平台系统访问量过大。不过，受影响的只有可以快速出结果的抗原检测结果录入系统，核酸检测结果录入系统仍然正常。按照法国政府的要求，民众可以通过接种疫苗、72小时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以及6个月内的新冠肺炎痊愈证明获得健康通行证，并凭此前往餐饮、文化等场所或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对于很多不想接种疫苗的法国民众来说，进行能够快速出结果的抗原检测成为首选。据法国媒体报道，病毒检测结果录入平台投入使用后，已经多次出现服务器有可能因访问量过大而宕机的情况。14号下午，法国卫生部宣布平台故障终于解决。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了，今天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李瑞，责任编辑清瑞，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古建筑的美容师李彦照。李彦照，北京城建园林古建公司工程建设总承包部项目经理，主持参与的故宫修缮工程获得北京市优质建筑装饰工程优质工程奖。2018年被评为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非物质遗产项目古建油漆彩绘代表性传承人。2020年北京城建园林古建公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油漆彩绘项目保护单位。李彦照是古建筑油漆彩绘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如履薄冰，在文物修缮的过程中，这四个字就是李彦照的真实写照。近40年的职业生涯，卧佛寺方和修缮、烟台南山公园彩画修缮、中央党校牌楼及古建群彩画修缮、地坛公园方泽轩载生亭彩画修缮、故宫太和门东西五房及周边建筑群修缮、松柱寺修缮、颐和园龙王庙、文昌阁、畅观堂和淡宁堂彩画修缮及复建等等数得上名号的古建筑修缮施工现场，都出现过李彦照的身影。让这些古建彩画焕发出昔日的光彩，是李彦照用行动表白古建的最好方式。虽然李彦照已临近退休，但他始终保持着匠人的初心和热情，倾情守护着这项古老的技艺。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